你是问事儿还是问人啊？要是问人，只要你说出名和姓，我把你送到他家的大门上。武松说，哪里是石秀他这个门，那是老汉石万藏。哎呀，好汉爷，你问得巧，你问得妙，正问到老汉我身上。我的个儿子叫石秀，老汉我就是石万藏，真是你，就是我。好，武松跪到了满磕头，干爹在上可安康，干爹你好啊。石万藏捋着个胡子往后退，好说好说不敢当，好说好说不敢当。石万藏吓晃晃了，把满嘴胡子都薅光了。石万藏没见过这个，这武松往底下一跪，半截黑塌一样。石万藏害怕了，害怕捋胡子变使劲儿，他使劲儿了，好说好说好说好说，全薅光了。好汉爷，你家住哪州哪府哪一县？喝了码头在那房间的尊姓大名对我讲，叫我生干爹可不敢当。好汉请起。好干爹，哎呀，说清楚再叫，叫爹可不是闹着玩的啊。武松说，干爹你不知我这个名和姓，且听孩儿表家乡，我家住这里广府清河县城头八里空宋庄，姓吴名松，就是我，还有个大号叫吴天罡，在泾阳冈上打过虎，阳谷县里把独头当，皆因为替兄报仇杀了恶霸西门庆，问了个充军发配没敌上。我跟石秀是人兄弟，压在一爹一个娘。我听说方宝他要抢俺妹妹，我替我妹妹装姑娘，他要抢我就去。他说拜堂就拜堂，洞房里杀了贼方宝。老干爹，完好你生活多力量耶！石万藏吸了个猛一蹦，方宝哎，方宝啊，你快来吧，你快来吧，你别在路上紧痒痒了啊！来来来，干儿叫武松，给你个小子大改行啊！哎，来来来，走走走，跟我的后头喝四两，咱们喝着酒等方宝给这个小子改改行。走走走走，这就好了啊。前走后跟来到了，前行来到了石万藏这个待客堂，军界三人刚落座，可不得了了，门外边来了方宝二大王。咦，方宝在马上开言道，呆，门上的有人听起响，门上的快通报，禀报恁家石万藏，恁就说大王爷爷我来了，要抢恁家的大姑娘。执行大礼的快发家，一杯狗小梅花浆，牙崩半个说不肯呐、啊！我把恁全家老少都杀光啊！有我娘哎！门上的一听害了怕，一蹦子跑到那待客堂个呀，大家这么，方宝将军来到了，将军来到了大门上，怕什么这个？我告诉你，门钉上了吗？钉上了，钉上怕什么？啊，这就是泾阳冈上大虎的武松，你怕什么？武松儿，听见了吗？老干爹，咱们是大清早起动的身，到如今没喝半碗汤，这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个饿得慌啊！还没吃饭吗？厨师傅，快摆饭，摆饭，快摆！招呼了一声，快摆饭，酒菜摆上了待客堂。武松一看这个酒饭都摆好，他是一不慌二不忙，一连气喝了十斤烧黄酒，吃了十斤羊盘肠，又吃了十斤烧牛肉，卷子吃了两太筐，半斤一个的酥油饼，他入量入量60张，卤鸡板鸭20对，连骨头带肉都吃光，鸡蛋鸭蛋有240，连着那个二层皮子肚里边装。又吃了28碗凉面条，喝了36碗羊肉汤，吃的东西还不饱，又吃了80斤粽子4斤汤啊，吃的多呀，个儿大呀。这武松吃饱了喝足了，琢磨着浑身上下有力量。武松他生来爱玩笑啊，生来才爱闹力气强。老干爹，